建设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阳光穿越过浩瀚宇宙，温暖你我的春天。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厚积薄发，每一天的相聚都带着愉悦甜蜜的气息。这里有权威的历史尘封，这里有劲爆的科幻太空，这里有缠绵的架空未来。每天的1/24，每天中午的浪漫约会，活力 X 档案，中午1点到2点，北京青年广播午间作品类节目，潘多拉的魔盒等你打开。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是一支特殊的队伍，自甲午战争以来，他们第一次代表中国出国杀敌。大战3年03月，碧血洒异乡。 戴安澜在缅甸毛邦伤重不治，英勇殉国。 这是一条悲壮的公路，它穿越最坚硬的大山，跨越最湍急的河流。它是最最普通的百姓用双手开凿。路边三角梅花开，青山埋忠骨。 滇缅公路平均每公里就有3名民工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这是一次无悔的救援，民族存亡之际，他们前赴后继，挽救于万一，为那些素不相识的盟军战士献出自己的生命。只因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走出无影子。 被压迫民族哀兵必胜，正义之师得道多助。回首70年时光荏苒，档案为您揭秘伟大的贡献第6集：鼎力支援。 这里是1942年4月16号，第二次大战中的缅甸云南羌。英美军第1师全部以及坦克营的一部被日军在仁安羌以北地区团团围住。日军第33师团一个步兵连队已经把他们逼到了绝境。面对山雨夜叉的日军，黑夜马上就要降临，历史眼看就要重演。 Alexander, no one can save us now, unless God sends a miracle. William Joseph Slim, 他当时是英国驻缅甸第1集团军司令官。在这次战斗中，他差点把命都给丢了。可谁想到，在后来的英法尔战役中，他大放异彩，重创日军。1948年，他接替著名的蒙哥马利元帅，出任英国的帝国总参谋长。1949年，他又晋升英国元帅。所以，假如他在这场战斗中把命都丢了，那历史将会如何改写？但是历史没有如果，斯林在无线电中期待的奇迹 发生了。 但是这奇迹的发生绝不是因为什么上帝，在英军生死一线的紧要关头驰援而来的这支军队名叫中国远征军。原来就在4月17日，日本攻占马圭，切断了马圭至仁安羌的出路。艰苦万状的英缅军不断向中国远征军呼救。中国远征军长官部遂令新编第38师主动增援。4月18日拂晓，一支满载中国士兵的车队在英缅军的轻战车支援下进攻仁安羌滨河北岸日军。天快亮时，滨河大桥桥头阵地被收复，新编第38师第113团官兵不断向日军展开进攻，激战至中午，将日军击溃。第二天4月19日下午2点左右，中国远征军救出被围的英缅军7000多人，汽车100余辆，战马1000余匹，及被俘的英美传教士、新闻记者500多人。这场缅甸仁安羌援英之战前后历时1周，中国远征军新编第38师以少胜多，击溃优势日军，此举受到同盟国的高度赞誉。 仁安羌的捷报很快就惊动了英国政府，并且迅速地传遍了世界。中国远征军新38师师长孙立人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4等云辉勋章，113团团长刘放吾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6等云辉勋章，以及海陆空军甲种1等勋章。 199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访问美国时，特地向当年率领113团解救英军后定居美国已经93岁高龄的刘放吾团长致以亲切慰问，感谢他50年前挥兵直进救出英军。50年前，在仁安羌的那一场大战，中国远征军如神兵天降，拯救英军于危难。而这其中的来龙去脉又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此后的远征之路又经历了什么？要想弄清楚这一切，我们还是让时间先回到1941年12月8日的那一天清晨。 Yesterday, December 7, 1941, a date which will live in infam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 suddenly and deliberately attacked.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海军重要军事基地珍珠港，几乎在同一时间进攻东南亚和香港，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12月9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在宣言中提出，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同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向德意日宣战。1941年12月23日下午4点，在重庆一栋西式洋房，也就是蒋介石的家中，联合军事会议召开，中美英3国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在长达11小时的协商讨论后，会议决定3国在重庆正式成立军事会议，协调对日作战事宜。另外，在24日凌晨3点，中英还签订了重要的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滇缅公路是为了适应抗战需要而开辟的一条国际交通干线，东起云南昆明，西至缅甸的腊戍。 这是一条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国际通道，这是一条滇西各族人民用血肉铸成的国际通道。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恐怕没有哪条公路能够像滇缅公路这样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这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恐怕也没有哪条公路能够像滇缅公路这样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 此后几年里，中国主要的大城市 95% 的工业 50% 的人口，中国沿海几乎所有的港口先后落入侵华日军的手中，迅速占领中国的沿海重要城市和港口，不仅可以摧毁中国本来就十分薄弱的国防工业，还可以堵死国际上援助中国的海上通道。在日军的设想中，孤立无援的中国就只能一步步灭亡。但中国人绝不会坐以待毙。1938年初，约20万各族群众来到滇缅公路沿线，这些中国最最普通的老百姓用自己的双手来修筑一条世界最崎岖的长达上千公里的公路。 This is the story of a bridge. It is a land bridge to China, and its name is Burma. According to one eyewitness, it was scratched out of the mountains with fingernails. For months, some 200,000 Chinese labored, and many died in fuel.Ammunition and food across the land bridge of Burma to China to keep that country alive in its struggle against Japan. 这个小女孩叫梅平珍，住在云南省的漾濞县，她的家门口就是这条蜿蜒向前的滇缅公路。小梅的父亲兼任着漾濞公路段的负责人，他们全家无一例外都参加了这个筑路工作。就在几天前，比他大一岁的哥哥在一次塌方中被埋在了这片大山里面。没有炸药，他们就用自制的火药来替代；没有水泥，他们就烧制石灰或者粘土来用。那时候也没有压路机，要把路基夯实，除了打夯之外，像这样的大石碾子就成了最主要的工具了。滇缅公路所用的这些碎石头，基本上都是老百姓用锤子一锤一锤地敲出来的。我这里有这样一本书，云南公路史，据这上面记载，整个滇缅公路一共用了土方1,983,960立方米，石方1,875,497立方米，这么大量的土方和石方，都是全靠了老百姓用扁担、用竹筐这样一筐一筐的挑出来的。所以，很多人就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这条滇缅公路上。当时条件所限，修筑滇缅公路究竟伤亡了多少人，没有特别精确的统计数字。不过，根据这本《云南公路史》的记载来估算，受伤的人数应该在10,000人以上，死亡人数在2,000到3,000人。这样算下来，滇缅公路平均每公里就有3名民工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日军占领中国东部沿海后，中国获取外援的海上航道全部被切断，打通滇缅公路等于打开一个输血口。中国老百姓一旦知道这条公路对于国家存亡的意义，立刻就迸发出惊人的能量。盟国佩服感叹的奇迹来自人民，有这样的人民，中国不可能亡国。1938年8月31日，昆明至宛丁全长959.4公里建成通车，从开工到通车相隔仅仅9个月。 1942年1月1号，由美英苏中四个国家领衔，26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这边是联合国宣言的文字内容，